有情人令梦幻仿似真。星啊星啊星星啊，我求你照我爱情路，让他找到我心，美梦都变真。世上天缤纷，闪闪星辉照有情人，令梦幻仿似真。星啊星啊星星啊，我求你照我爱情路，让他找到我心，美梦都变真。 叶德娴《星尘》开始我们今早的清晨爽利节目。今天是10月5号，农历是8月29日。八月份的农历即是这个最后一天了，听日又踏入九月了。九月呢又有这个一个节日啦，重阳节，不过是下个星期四的事。而在九月份呢过两日到呢，就是中国的24节气寒露。一路睇到啲廿四節氣咧，就係其實係凍嘅，但係現實咧就真係兩回事咁樣嗬，未感覺到好凍，仲係每一日咧都好熱啊咁。咁可能或者一嚟嘅個涼咧，就再遲啲就會感覺得到啩嚇。咁啊，睇下呢個天氣情況啦，有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咧，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個廣闊低壓區。为菲律宾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是再高一两度。今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本周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现时气温29度，湿度78%。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我又想起我，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悲声声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轻轻凄然叹喟，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要那悠悠光辉， 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凄然叹喟，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是属于以前间艺一套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歌曲，原唱的是张玛丽明星，不过他就没有唱到那么红，但是首歌就很多人欣赏。后段有叶德娴将他唱得是非常动听，而再有另外一个版本，我们有刚才听到张国荣的明星。我们都很多时是抬头望上天空的时候，有很多一些的思考，好多个諗法，望下星星，望下月亮，这个都好惯常。而每一个人当你望星星月亮的时候，更有自己个人的世界去諗。又或者有啲人去睇十二星座咁样，识睇嗰啲啦吓。咁啊，总之望下闪耀嘅星星嘅时候，你当时可能係觉得啊几靓，但係会唔会諗起曾经喺心里面某个人喺呢一刻嘅时候，你会即係有记起呢？而是叶德娴和张国荣唱的时候，或者更加添啦，是张国荣唱的时候，而更加令我们想起，我们是不是会记得这个星星，一个曾经闪耀光芒的星星。 When life doesn't seem worth a million,really care who you are, when you feel there is no one beside you, look for a star, when you know you're alone and so lonely, and your friends have traveled afar, there is someone waiting.Shines in the sky up above. If you wish on your lucky star, you're sure to find someone to love. A rich man, a poor man, a beggar, no matter whoever you are, there's a friend who's waiting.Look for a star. 最初听叶德娴的星尘，想起张国荣的明星，而我想起一首英文歌 Look for a Star Gary Miles。 我们先前听过，然后有首国语版就是刚刚的同一调子，乐融融的叫做找一颗星。早晨啊，时间5:22，你听的是星期二早的清晨上来。熟悉的一首调子在你耳边响起，亦都令人怀念佢嘅每当变幻时嘅分离。 晨曦的海风吹皱海里路，天边的星星也倦眼细望，岸边轻松变祝你今天好运，求你要记住家中我的彷徨。黄昏的海风吹遍海里浪，归家的小舟最后也靠岸，岸边早停望，等你今天归来，谁要我驾着 我有气。 听嘅咧就系来自芬妮啊，佢都好多嘅首本名曲，不过而家咧就暂时都系退隐，系过佢自己一个系比较宁静啲嘅生活啦，又或者系可能身体唔系太好嘅时候咧，都系尽量咧系一个养尊处优嘅生活，爱惜自己喺人生嘅一个阶段里边，享有呢个私人比较宁静嘅嗰个生活嘅片段。每一个人嗰个所争取嘅都唔同，有啲人中意好灿烂，有啲人中意比较低调自我，呢、这个就各取所需，自己想点样嘅生活，如果有得选择嘅时候就最好啦吓。刚刚我哋听嘅咧系芬妮嘅《渔港的海风》。其实以下呢首歌咧都系同一调子，当系唱。广东话和国语的时候也有不同的听法。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常三回，看得花时多，兰花却依然抱怨我一个。这次秋天到，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每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抱怨无一个。转眼秋天到， 银霞的兰花草。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Facebook 旗下多个应用程式出现大范围中断服务，超过四个钟头之后，全球多处仍然有用户声称未能够登入。受影响包括 Messenger、Instagram和 WhatsApp 等 Facebook 旗下应用程式。 Facebook 暂时未透露原因，但表示得悉部分用家登入时出现问题。警方根据线报调查后，昨日突击搜查弥敦道一间酒店客房，检获一批怀疑冰毒和毒品包装工具，有关毒品市值估计超过100万元，两名男女涉嫌贩毒被捕。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五点半过后啦，刚刚听五点半嘅新闻，而家咧就系五点三十七分啦。有啲朋友如果寻晚早瞓嘅咧，咁啊而家起身咧，一起身咧，通常第一时间系咩咧？当然会系洗面刷牙啦。但系咧，可能有啲人都好挂住啊个电话咧。咁首先系电话，可能系你校咗啦个闹钟啊，闹醒咗你先啦。然之后就睇下，有冇人揾自己咧？咁望下，咦？平时惯用嘅 WhatsApp 点解好似唔得咁样嘅？啊，系，即系系咪屋企嘅 WiFi 有事啊？咁啊，呢个情况系我寻晚系遇到嘅。寻晚大概好似十点零钟嘅时候咧，咁啊就即系做呢啲动作啦。咁啊睇下电话 WhatsApp 人，咦？点解唔得嘅？咁就 check 下屋企 WiFi， 唉，冇事啊，到底系咩咧？后来咧先知道，哦，原来咧唔系净系我嘅事。是其他朋友都会有的事，甚至乎去到国际的事。大家刚才都听新闻了，就是你 Facebook 旗下很多个应用程式就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中断的服务，都有几个钟的了。我昨晚十点几到现在，是我来讲不知道，可能有些人的情况不同了。受影响包括了有 Messenger、Instagram 和 WhatsApp 等等的 Facebook 旗下的应用的程式，你都上不到 Facebook 的。咁一唔慣呢啲動作做唔到嘅時候咧，大家可能好似心攞攞亂咁樣，等於好似你屋企咧啊冇水冇電嘅時候咧，又係好唔慣啊！即係總之喺你日常生活裏面，你即係手到拿來嘅嘢，突然間冇咗嘅時候咧，係真係唔知點嘅。咁咧其實咧就係有啲嘅感覺就話，咪清靜下咯，今日咧就冇咁多 WhatsApp 煩擾你噶啦。雖然有其他嘅一啲嘅聯絡嘅方式。但是或者大部分人呢惯咗用 WhatsApp 啊，咁就等自己可以清静一下啦。咁唔用呢个 WhatsApp 嘅时候，电话可以打到，冇问题。而家气温29度，今日最高有32度，新界会再高有2度。 不掉的岁月，印象里是我淡淡薄薄的家。在日记内某夜，你话我像痴心画画看天下，线缝上面那天空，那年可不一样吗？那天我不懂你的话，如今自己继续每日制造我热热闹闹一生，但在美梦里有渴望再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回头问问这天空，这人生可轻易吗？这些你到底明白吗？想结着红蝴蝶，正是那段往事。我是忆中的七月，树都长得高吗？记得那一天吗？你可记得那天色变？见面却是无话，再任性吧，笑话话快乐了便笑吧。由失去的感觉。 闹闹一生，但在美梦里有渴望，再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回头问问这天空，这人生可轻易吗？这些你到底明白吗？着美衣，花上结着红蝴蝶，正是那段往事，我思忆中的七月，谁都长得高吗？记得那一天吗？你可记得那天惜别？见面却是无话，再任性吧，笑话话快乐了便笑吧。由失去的感觉，又进入我躯壳。再干半杯，再酒童话过，脸上泛着微热，花上结着红蝴蝶，正是那段往事，我是忆中的七月，是都长得高吗？记得那一天吗？你可记得那天惜别？见面却是无话，再任性吧，笑话话。笑吧，由失去的感觉又进入我躯壳，再干半杯，再酒童话过。 郑秀文《娃娃看天下》，咁啊，而家好多嘢咧都系天下事。不是只是看自己本土的了，很多东西都是世界观了很久，宏观一点看多一点的时候，其实知多一点都好的，那你就不是只是这么狭窄，就不是一个井底之蛙。现在什么新闻性的东西呢，我们都需要留意。就是小朋友上学的都是有两间是位于将军澳和马鞍山幼稚园，就爆发了这个上呼吸道的感染，一共就有44个是读 K1 啊至到 K3的小朋友仔咧，而家全部嘅情况咧都稳定嘅。咁其中一间咧就系位于坑口常宁路嘅天主教圣安德勒幼稚园，受影响嘅小朋友仔就有11个男仔、9个女仔。喺上个月中度开始咧就有咳嗽啊、喉咙痛啊、流鼻水同埋发烧，全部都一定睇过医生噶啦，家长都好紧张噶嘛，情况都稳定，系唔需要住院嘅。另外嘅一个咧喺马鞍山锦英苑嘅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嘅一间嘅幼稚园啦吓，就有14个男仔同埋10个女仔咧，就喺上个月中啊，头先系16号呢个15号开始，即系差不多一两天嘅时间啦，都系出现同样嘅情况。咁而呢两间幼稚园咧，已经按中心嘅要求停课至少5天噶啦。而家系接受紧呢个医学监察，咁所以喺作为父母嘅咧，对于自己小朋友咧，平时啊嗰个情况啊身体状况咧，你悉心照顾佢咧，就一定要留意嘅。有咩医郁嘅时候咧，都小心。乜嘢都系喺初步嘅时候、初期出现嘅时候咧，就要留意。如果系即系唔系太理想嘅时候咧，就真系快啲去睇医生先。自己唔识得判断嘅嘢咧，就系早啲去揾专业人士去帮帮手啊！悉心的照顾，等小朋友快高长大，健健康康。朝头早食嘢都好紧要啊，等佢食饱饱早餐翻学啊。 无人夜半，仍然害怕会失落，要靠酒精使我善忘。半生情感，谁能像我更用心？感觉冷或暖，但最终也要遗忘。繁华渐散，仍然踏进这街道，过往的光景满路旁。也许无知流连在这老地方，前尘的深处不停望。

奔跑，断肠字点点，风雨声连连，似是故人来，留下你或留下我，在世间上终老。别以前未知相对，当日那么好，执子之手却又分手，爱得有还无。十年后相送，万年后对对，只恨看不到。十年后相送。 梅艳芳好多歌咧，听出嚟咧都听出意犹，好多嘢你都会随口跟住哼住嚟唱，而好多歌咧都喺你心底里边，或者会留下好深嘅印象。头先嗰首会唔会其中一首咧？此事故人来。早晨，仲有大概六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本周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啊。 早晨，我是伍允龙。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很多朋友仔跟我讲 ,Philip, 我们怎样减肥的呢，或者我们怎样 keep fit 呢，其实有很多方法的。不单止只是做运动，我们吃的东西，我们摆入自己身体的东西都很重要的。我们吃早餐呢，我们什么时间吃什么东西是很重要，什么时间吃多少都很重要。例如早餐要吃个大的早餐， lunch 吃小一点，晚饭好少好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哋瞓觉嘅时间咧唔会消量 energy 噶嘛，所以咧我哋如果食咗好多咧就会变咗脂肪。不过如果我哋朝早食嗰餐大啲咧，我哋有全日去消去 burn 嗰啲 energy， 所以早餐大，中餐中，晚餐细，大家记住。咁啊，依、这个都会好有帮助嘅。同埋淀粉质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如果要食嘅，或者系你瞓觉6个钟头前咧，都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啊。生果都系淀粉质噶，好，大家留意。吃啲乜嘢，咁就好容易 keep fit。祝大家清晨爽利，我系伍允龙。 清晨爽利，钱佩兴。 难要几点水飞飘也飘，谁能力抗劲风？为何梁木折腰，柳谁却可轻些掉？卷世上也知天配未能料。失感缘妙，风惊雨急自危立，扁舟也可渡狂潮，已有力搏千斤，淡然随遇变招，雨后红日千里飞飘。

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本周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0月5号星期二这个早上，在钱佩卿身边又是大家熟悉的老友记了，中大临床生化博士，亦都是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展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睇见啊，崔博士出现咧，就知道啊，我哋又要有养生之道可以学习到啦吓。呢、这个年头，大家最紧要都系健健康康吓。我哋呢个咧就系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而情论养生篇》，有14个字嘅金句。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咁而家呢排咧，去到就讲呢个养生之道啦，就系、是、一啲以前大家熟悉嘅一啲画家啦吓。咁、啊、我哋一路讲紧咧就董其昌，佢有呢个养生十戒喎。 系啦，我哋已经讲咗七戒噶啦。 冇错，剩翻落嚟系嗰三戒，又讲讲个题目先啦嗬。 好，第八戒戒多思， 多思扰神。 第九戒戒九睡， 九睡倦神。 第十戒戒九毒， 九毒苦神。咁到底系点样咧？详细情况而家就同大家讲啦。戒多思，多思扰神，系咪即系唔好谂咁多嘢咯？嗬， 又唔系咁讲嘅。咁的确嘅思就讲思考啊、思虑啊。多思即系思虑过度啦、或者过多啦。刘皇帝内经咁讲过， 思则气结，思伤脾。 嗱，意思就系话咧，思虑劳神过度，就会咧伤神同埋损脾啦。令到我哋嘅气机郁结唔畅顺，思虑过度嘅时候咧，就令到我哋消化器官活动加强嘅副交感神经系统处于一个相对低下嘅状态。 嗯， 咁就使到消化道嘅运动同埋分泌功能减弱咗嘅，造成肠胃气机郁结嘅情况啦。个后果系点咧？我哋冇乜胃口啦，同埋咧我哋嘅胃啊，同埋我哋嘅肚咧。都会觉得咧胀胀滞滞，咁呢啲咁嘅症状出现嘅。 系， 所以《黄帝内经》又咁讲：， 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流至不行，故气结矣。 呢度所讲嘅神有所归，就有啲似我哋俗语成日讲嘅，想到入晒神啊。 嗯， 即系话太过聚精会神，反而影响我哋气机嘅流畅运行。 嗯。 令到咧佢鬱滯啦，凝結咗喺度嘅。嗱，相反，如果乜嘢事都諗嚟諗去，左思右想，令到你咧思維雜亂啊，以致神無所歸，咁你嘅氣機咧亦都會受擾嘅。 即係總之咧，無論點都好咧，凡事去咗極端嘅位咧，都係多思擾神啦，係嘛？ 對啦，你講得啱曬。 嗯， 所以最好凡事咧學識放低佢嚇，要放得低，即係唔好太執著。不要令到自己多思多虑。 明白。好了，第九就说戒九睡，九睡倦神，是不是意思不要睡那么多呢？ 是啊，你说得对的。 嗯， 我们睡眠不足会攰不好啦。 嗯， 但睡得太多呢都会危害健康的。 不过那个定义是怎样呢？怎样为之多呢？ 那些医学研究就显示，大部分人呢每日平均呢就瞓7-8个钟头就应该系够嘅，咁当然因人而异啦吓。雷博士都成日讲，你有啲人啊瞓多，有啲人瞓少嘅。 系， 但系如果你过度贪睡，应该起身嘅时候你唔起，仲喺度赖床，咁反而咧就损害健康，增加早死嘅风险噶噃。 系， 主要咧就死于中风啦，同埋心血管疾病呢啲危险亦都增加大约50%左右嘅。 哇，所以咧够就得噶啦。 有啲人咧，因为平时工作关系啦，又或者要翻学啦， 整到平时真系好唔够瞓嘅。 嗯， 啊，一早就要赶后赶命起身啦，系咪？ 嗯， 但系到放假就匿喺屋企揽住张被咧，系咁瞓，系咁瞓， 即系谂住瞓翻旧本 吓。 但系其实补唔到噶嘛，嗬？ 其实唔好嘅 吓。 嗱，有啲甚至瞓到十个钟啊，十几个钟都得噶噃。 越瞓越攰添啊！ 系啊，起身嗰阵时咧，反而觉得咧，哇，真系好攰啦。同埋头晕脑胀啊， 嗯， 就是董其昌所讲嘅倦神啦。 咁点解啦吓？ 嗱，事实上你睡眠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处于一个相对舒缓嘅状态，脑部嘅血流咧亦都相对供应较少嘅。如果你啊瞓到够啦，啱啱够钟嘅时候就起身，呢、這个就符合正常嘅生理需要嘅。不过夹硬咧将呢个脑部轻微缺氧嘅状态一路延长，你唔起身啊嘛， 嗯。 咁就会倦神啦，亦都扰乱咗正常嘅睡眠生理过程嘅。《黄帝内经》就咁讲嘅： 阳气盛则真木，阴气盛则明目。 真木就系擘大对眼啦， 嗯， 啊，明目就眯埋对眼啦， 系。 意思就系话，如果你阳气偏盛嘅，个人亢奋咗咧，你就成日会擘大对眼瞓唔着噶噃，系咪？ 眼光光咁样。 系啦，但系如果咧阴气偏盛，你两只眼就会无神。成日咧都要合埋嘅， 嗯， 想睁开都难啦。咁呢啲咧就会咧就好贪睡啦，成日想瞓噶啦。阳虚阴盛呢、這个人自然就攰啦，甚至发展为咧一种叫瞌睡性啊，成日都瞓，企喺度都瞓得着嘅。 咁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啊？嗬， 嗱，要改善呢啲贪睡嘅情况，应该就从提升阳气入手啦，包括尽量早睡早起啦，多做运动啦。同埋飲食調理，尤其是咧唔好多食嗰啲生冷嘅嘢，以免削弱你嘅陽氣啊！ 即其實咧，好多嘢都係基本功噶啦，老生常談噶啦嚇。不過大家好似就好難依從咁樣。 係啊，講就易啊，做就難啊，或者冇耐性啊。 係 當然啦，仲有適當嘅心理調節，亦都好重要嘅。應該起身就起身， 嗯， 就唔好咧賴喺張牀嗰度咧碌嚟碌去， 係， 同埋咧平時要合理安排咗你自己嘅生活程序。 嗯，咁啊係，其實呢個自然反應嚟嘅，你夠咧你就自然即刻起身噶啦，嗬。 冇錯啦。 好啦，最後一戒啦，戒九毒。九毒苦神，咦，係咪即係話唔好睇書啊，或者讀書咁耐咁嘅意思啊？ 都係咁意思嘅。 啊， 好明顯啦，如果你久读或者睇书睇得耐，或者坐得耐喺度咧，睇网上嘅资料， 嗯， 一定容易咧攰噶，系咪啊？ 系啊， 会伤眼啦，同埋咧会伤条腰。首先，大脑皮层长期处于一个兴奋嘅状态，你压力就增加咗啦，就容易导致咧心脑血管嘅疾病，所以就话久读苦神啊。此外，久读我哋只眼咧就冇休息啦，一路望住， 嗯， 尤其是睇网上嘅资料更加惨噶，系咪啊？ 好攰嘅，其实嗬。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一定咧会觉得好攰啦，眼睛亦受损啦。咁喺之前咧，我哋话讲保护眼睛嘅时候，提出咗好多护眼嘅方法， 嗯， 咁所以咧喺度唔再讲噶啦。 系 大前提就系避免咧，我哋令眼睛过度疲累，久读。必然咧，你成日要坐喺度啦，系咪啊？睇电脑又好，睇书又好啦， 吓。 咁你嘅脊椎长期受压，就好容易引发一啲咧腰椎嘅病变啦。 嗯， 亦都好容易导致心脑血管嘅疾病，咁嘅寿命亦都相对较短嘅。 嗯， 因此你就要想方法提醒自己啦，读书或者喺网上阅读嘅时候咧，要定时，中间有啲短暂嘅休息，譬如校个闹钟提醒自己起下身啦。雷博士咧，亦都成日教我哋啦，咁上下就要起身，好似只猫咁伸下懒腰啦。 系啊，冇错冇错。 或者对眼就望下远处嘅嘢，等佢休息一下啦。 系啊， 呢个就系减少苦神嘅机会啦。 所以咧就自己都适时适候啦。你觉得咁上下咧，你真系起身望远嘢咁样嗬？ 呢个系啱嘅。 或者可以跟下崔博士，你有时教啲穴位，即系按下之后，令到自己醒神啲咁样啦。 系啊，今日都教嘅。 好啊，嗱，我哋呢个董其昌嘅。养生十戒咧就讲晒啦，咁会唔会亦都有啲古仔配合埋咧吓？ 都有，董其昌就劝人戒九毒啊， 嗯， 意思即系话你每次啊坐喺度又好，喺书台又好，读书或者睇电脑嘅时候咧，当时冇电脑啦，即系阅读嘅时候咧，就唔好持续过久， 嗯， 以免苦神啊。咁我又睇过一个咧同读书有关嘅英语笑话， 系 嗱，有啲人咧。就读书读好多啊， 嗯， 即系受咗好多嘅教育，但系咧佢嘅思想佢嘅思维咧陷于僵化， 嗯， 喪失了分辨常理的能力，我們叫 common sense 啦，係咪？又或者判斷事物的本能。 係。 咁我覺得啊，呢個笑話幾得意，所以翻譯嚟咧，俾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個故仔點㗎？ 嗱，有兩父子感情好好嘅，咁有一次咧約埋一起去露營。爸爸咧就係一個未讀過書嘅人嚟嘅，就係唔識字嘅。但個仔咧就受過高等教育，博學多才啊。 係。 好啦，到夜晚。大家搭起个营，两父子咧就一起入营瞓觉咯噃。 啊，其实好开心啦、啊、吓，两父子有偈倾，搭营咁样。 倾下咪瞓着啦，系咪啊？吓，啊瞓到半夜，个老豆咧就突然间摇醒个仔，就问个仔啦： 阿仔啊仔，你擘大眼望下个天空，话俾我听，你睇到啲乜嘢？ 啊，个仔瞓到朦朦胧胧，俾老豆摇醒，就擘大对眼望下啦，就咁答啦。 天空有好多星星啊！ 老豆又追问咯噃， 咁即系表示啲乜嘢啊？ 个仔就答啦： 从天文学角度睇，即系宇宙间有无数星体啊！ 吓、啊、呢、這个时候个老豆就顶唔顺啦，一巴刮过去就大声闹佢： 衰仔，我哋嘅帐幕俾人偷走咗啦！ 嗱，原来太多机械式嘅教育。就破坏了我们的分辨常理的能力了。 即从这个故事里面更加斩钉截铁，很清楚知道那个分野在哪里，是不是？ 其实读书是对的、我记得小时听着歌读书郎、 是啊、 就是鼓励我们要读多些书的嘛。 没错，不过有时又不要读死书，要多些参加一些身心康健的活动，个人灵活一点，是的，好一点。好，读书郎你刚才提起我们刚听下就徐小凤那首。 是，多谢你。 咁好啦，即係几时都要醒神啲啦，所以听下你啲汤水都好啲嘅。今日会唔会配合返我哋眼睛又灵活呢，个人諗嘢又通啲嘅醒神茶呢？ 冇错啦，介绍呢条醒神茶够一人量嘅。 好。 个材料有花旗参五克、龙眼肉十粒、玫瑰花十粒。有啲人就话哇，花旗参好寒凉㗎喎。 係呀、啊。 咁你就可以用党参十克嚟代替佢。 嗯。 无论花旗参或者党参切片又好搅碎都好啦，咁一齐咧当系材料咁用啦。 但系会唔会用花旗参同党参嘅份量会有分别噶？ 花旗参就用五克，党参就用十克， 系 都一倍嘅。 嗯， 再讲一次啦，花旗参五克，龙眼肉十粒，玫瑰花十粒。如果用党参就用十克。咁点整咧？咁啊好简单嘅，将啲材料咧滚水落一落佢啦。咁、然之后咧再加滚水焗佢十五分钟就得噶啦。 哦，冲焗就得啦，嗬。 系啦。咁一冲完一杯咧，饮完咗之后又可以加滚水入去咧，焗到佢冇味为止嘅。 不过呢啲咧真系啲水好滚先得吓。 系啊系啊，啊啊出味啊嘛。 咁个功效系点咧嗬？ 花旗参益气养阴，清火生津。如果用党参就健脾补气同埋养血，龙眼肉就健脾养心、补血安神，玫瑰花行气解郁、活血止痛啊。夹埋晒咧就系益气养阴。健脾补血的功效啦！ 哇，这个非常之简单吓，冲焗嘅啫。相信很多朋友都需要喝呢个醒神茶吓。 目的就是要提神。 系啦，好咁临尾嘅时候有冇啲小贴士咧？ 嗱，我哋讲过啦嘛，如果你劳累过度啦，譬如话坐得耐啊，读书读得耐啊，或者画画画得耐咧，都会损害健康嘅。 系， 尤其是令到我哋嘅脊椎长期咧承受压力，就容易引起咧。颈痛啊、背痛、腰痛啊、脚痛等等嘅，所以咧今日介绍大家一个穴位，可以按压下佢，用嚟舒缓相关压力引起嘅唔舒服嘅，特别系头颈部啊。 好啊， 嗱呢个穴位系风池穴，足少阳胆经嘅穴位。 其实以前都介绍过噶啦，不过咧都要重温啊。我哋唔系常做咧，就唔好记得啲位置吓。 嗱呢个穴位喺边度咧？喺我哋嘅后脑部啊， 系 我哋嘅枕骨对落。咁喺发际头发际之间咧，中间咪有条坑嘅，两条坑两边咧两嚿大肉，两嚿大肉再拉拉出啲咧，喺啲头发大约咧一个 cm 左右嘅位置啊，就有两个凹陷位啦。 即系总之喺你个头壳顶对落，而喺你两只耳仔边向个头位嘅中间嗰度 推埋去入得， 咁、你就会咦觉得有啲位好突起，突起之间侧边又好似凹凹地嗰啲位。 冇错啦， 你一揿落去，哎呀冤冤地就系嗰个啦吓。 呢、个就系风池穴啦， 系 喺啲头发少少冚住佢嘅。 嗯， 按压嘅方法就系用我哋嘅拇指指腹啊， 兩邊都一起做都得嘅。 即係你手指功啦，多數 係啦，手指功啦， 嗯， 就撳呢個風池穴，撳佢一兩分鐘，一撳落去你有酸酸脹脹嘅感覺。 係啊係啊， 每日撳兩三次，或者你一覺得頸痛痛啊，嗰啲肌肉酸痛嘅時候咧，撳下佢都有啲舒緩作用噶噃。 係，尤其是我哋有時耷低頭嗬，睇個電腦或者寫嘢都係啊嘛，攰咁，所以就用呢個風池穴嚇按一按佢。 冇錯，呢個風池穴仲有其他功效噶，佢係平肝息風啦，清熱解表，同埋咧清頭明目，就可以舒緩咧我哋頭頸嗰啲強痛啊，即係硬骨骨啊，酸酸痛痛嘅。 係，冇錯。好，咁啊，唔該曬崔博士。下個禮拜咧，我哋轉講另一位畫家嘅養生之道啦，係嘛？ 冇錯啦，大名鼎鼎嘅齊白石啊。 嗯，佢嘅養生之道係點咧？大家下個星期二記住收聽啦。唔該曬崔博士，下個禮拜二見嚇，拜拜。 好，拜拜。 小马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呀，不怕那风雨刮，只怕先生骂我懒嘛，没有写完那五言千爹娘，浪一个浪一个浪啊一个浪，没有写完那五言千爹娘。小马小那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做人有正气呀，不受人欺负呀，不做阎和羊，浪一个浪一个浪啊一个浪，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刮，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那五年见爹娘，啷一个啷一个啷啊一个啷，没有学问那五年见爹娘。 清晨爽利，钱佩兴。 早晨，我是黄永切。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七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两到三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次哥咧就好中意跑步啦，可能好多人都系中意晨咁早就跑，跑完翻嚟咧，哇，冲个凉，跟住翻工，成个都精神晒，又或者系练习紧啊，因为10月24日咧就系马拉松啊，久违咗2年啦。如果你被抽中嘅咧，都喺度不停咁练习系嘛？之前有啲咩准备咧？喺营养方面又如何咧？上个星期林思维都提咗噶啦，听日同一时间咧都会讲讲马拉前营养准备，听日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为加强打击海上走私活动同堵截，